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咁我哋嘅即系嘉伦金月咧，就系、是、推出咗5年噶啦，就系、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个八粒装嘅两款嘉伦金月，无论系奶黄金月啦。還隻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 喂，好啦，翻到嚟啦！ 大家掛住睇月餅係嘛？ 係啊，咁樣樣就嗱，今個禮拜咧，其實都幾 滿。我哋使唔使送一送俾啲主持咧？就食隻乳豬咁啊！ 有排啦， 送啲花膠啊、鵝掌啊咁嗰啲。 不過呢排就其實月餅嗰個競爭都幾大嘅，但係就我覺得嗰度就又唔愁賣唔出去喎，因為其實見到即係其實你唔係淨止香港啊，其實好多人都買啦，係咪？即係你淨係講美心奶黃月餅啊，即係排隊排到即係黐曬線咁樣樣。就真係咁，但係咧，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其實就你都仲有2個月啦，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揀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俾面花生台嘅，咁啊，即係梗係幫襯老蕭啦，係咪先？即係 喂，但係經花生台幫襯老蕭會唔會有優惠先？ 咁你要同呢一個 sales 達到喎，睇下有冇效喎，真係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呢個禮拜咧，喂，其實我覺得就嗱，既然冇乜新聞咧，我都覺得即係其實都可以講講呢一個啊容海欣。先嘅，其實就係、是、 哇大新聞嚟嘅，冇新聞 係啊，大新聞嚟嘅，大佬咁啊，即係其實嗱，眾所周知啦，其實佢就即係早兩日啫，其實就好 Q 多，即係係咪有啲即係notification 啊？即係其實有新聞 notification 話佢即係即係叫做係未婚就即係懷孕定係點樣樣？ 立法會第一聖母啊嘛， 好似唔知叫做係即係呢個即係結婚啊嘛，係咪就傳咗婚訊啊嘛？ 奉子成婚啊！奉子成婚，四隻字總結咗啦， 係啦，咁樣就即係當然啦，就好多人就幫呢一個啊。即係阿容岩啊，唉，即係幫佢，即係替佢係好唔開心啦。因為我聽有啲人講咧，就係話佢好中意佢對腳噶嘛，大佬啊。咁啊，但係我見呢個蘋果咧，就好 Q 慘啊！真係，即係又話佢原來，即係我唔係話就係講蘋果啊，即係原來咧，就其實嗰啲高登仔咧，就話其實佢有私班。即系嗰啲40岁 班同私班搞唔清楚嘅有啲咩人嚟咧？香港嗰啲 系啊，即系佢你知啦，即系其实你而家叫做系啱啱怀咗孕咧，咁样样，咁其实你啲面色可能都唔多好嘅，其实 有关系嘅咩？ 好似有啲关系㗎， 你生个仔就知，我未生过我唔知啦。 咁啊有即係琴日就好似话有啲即係。 你系咪有片放㗎？ 我有片放。 你俾我放一放，等我立立呢段新聞先。 我呢 部机 喎 ,log in 唔到个 Facebook。 喔唔管你搞咁耐啦。 咁啊即係呢一个。 咁但係现代社会未婚怀孕有咩问题呢？ 我覺得冇問題，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咧，即係 你唔好話咩啦。我記得我嗰陣時候，我個堂家姐，佢結婚嘅時候都應該係即係未婚懷孕，因為佢跟住擺酒嘅時候，你一立嘴立到噶啦嘛，係嘛？冇理由肥過龍啊，係咪，大佬？ 唔係咁，事實上好多孕婦都個腰圍大過我噶嘛。 你諗下，我堂家姐結婚應該係幾時啊？八十年代初，即係你連精蟲都未係嘅時候。 咁大 佬，即系我讲左边啊，你都可能未必系添啊，大佬 争两年啫。 咁你谂下八十年代嗰时候，不过当然你话嗱，你咁样摆酒咧，即系啲亲戚朋友咧就即系会有歧见嘅。喺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时候，但我都相信而家去到几多世纪，而家叫廿一世纪，有乜所谓啊，大佬？ 如果传统地嚟讲咧，佢犯咗几大忌嘅。第一就系太迟生，唔系太迟结婚啦，系咪？你成四十岁啦，已经差唔多系，即系过咗四十啦，四十一啦已经系。咁啊，除此之外，咁其实佢又系即系未婚怀孕啦，系啦，咁样样啦。咁 未婚怀孕冇问题噶，佢身体应付到咪得？ 呢个就系讲佢以前嗰个标准啊嘛，即系以前旧时代嘅标准啊嘛。咁但系即系点解啲人会觉得喂攞佢嚟笑啊、嘲笑啊？就系、是、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天主教唔系基督教徒嚟噶嘛，其实。咁你基督徒你自己本身你成班建制派嗱，即系嗱呢班建制派咧，佢喺政治伦理上面佢冇道德咧，佢哋就会喺一啲好民生嘅小节上面，咁佢就 系民生嗰啲系叫做伦常， 伦常嘅小节里边咧就会过分咁样表现佢嘅道德观出嚟噶嘛，咁啊平衡翻噶嘛，其实系 平衡翻自己嘅心理， 系啦，即系或者平衡翻佢自己嘅道德形象先啦，系咪？ 唔系啊， 建制派嘅道德形象 玩变态嘢嘅，实际上佢哋成班人喺个团契嗰度就净系 care 你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系唔系基督徒嘅啫嘛。 咁建制派嘅道德， 我唔知啦，话晒咧，我都系一出世已经系领洗啦， 系 系啊， 系嘛，即系中二、中三我都初领圣体，啊，信唔住啊，系小二、小三啦，跟住小五、小六咧就应该系领坚阵嘅。咁啊，我十七八岁之前咧，都系个个礼拜咧就跟我阿妈咧去教堂嘅。 你系自在派嘢嘅啫，你就 唔系啊？我唔系噶，我系即系参加嗰啲善会啊，我哋叫做。起家嘅，所以嗰阵时候咧已经有开会嘅，所以我大概知道啲议程咁应该系点样嘅吓。咁、但系我其实我想讲嘅重点系咩咧？我喺嗰十七八年里边，相对上比较虔诚嘅教徒啦，我又未喺天主教里边听到呢样嘢嘅，即系关于未婚怀孕呢样嘢系唔系好唔道德？ 系 嗱，我起码我每个礼拜听神父讲道嘅时候咧，都冇神父咧系大事咧系讲呢啲嘢嘅。 系。 即我系后期先知嘅啫，包括唔准用避孕套。 嗯哼 ，OK， 神父或者系教会教你嗰啲嘢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是、叫你叫数数你老婆嘅安全期啊，或者你女朋友嘅安全期啊，唔系应该你个老婆，因为女朋友嘅梗系梗唔准结婚之前已经有性行为噶啦，系咪？ 系， 即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我系从来喺我十七八岁作为每个礼拜都去教堂嘅人咧。其实我冇乜听过， 系 即系话我冇咁嘅压力咧。同女朋友搏嘢嘅时候就唔好就唔可以用避孕套，亦都唔会即系数啲安全期，甚至乎我对即系堕胎嗰啲嘢咧，呢啲咁样嘅所谓嘅道德，甚至乎牵涉到政治、社会、哲学嘅嘢咧，其实我真系唔系听到好多。 但系呢啲嘢咧， 新教翻好多呢啲咁嘅嘢啊嘛，你讲紧个传统天主教啊嘛。 但系问题就系你， 所以咪就系奇怪地嗱，理论上咧，即系我知道，例如话上一任教宗啱啱过身嗰、那个，即系半途唔捞嗰个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本笃。喂，佢系喺法庭里边咧，又唔知个有个部啊，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即系礼教咁上下啦吓。即系我唔知点样翻译啊！喂，佢嗰个部咧，佢系专写呢啲文出嚟，即系嗰啲神学嘅观点啊！当然你同我睇完之后，屌！即系你乜嘢都楞住，即系耶稣曾经讲过呢个说话，曾经我哋教会嘅传统嘅学术文献 引经据典啊， 系啦，但系嗰啲嘢对我哋冇意义噶嘛？ 嗯， 系咪？唔系我唯一同意佢嘅咧， 即係我講咗個立場先啦嚇。你話你喺度揾緊嘅時候，我唯一同意佢嘅時候就係、是、墮胎嘅問題上邊。係，即係我都覺得嗰個已經係變成一個胚胎，嗰、那個已經係喐得手喐得腳嘅。咁你其實教會嘅立場就話你唔准墮胎，因為咧其實你係謀殺嚟嘅。OK， 咁我呢個我有少少認同嘅。但你話唔准戴避孕套，你有冇搞錯啊，大哥？咁體外射精有冇講噶？咁都得嘅， 我男之罪啊嘛， 係嘛？嗰啲叫咩話？你睇 AV 多啊？即係 唔係呢個咪就係高中出咯？中出啊嘛？屌你！即係呢個呢個就係高登仔咧先絕核啦！ 嗰個咩啊？即係口噴嗰個咪叫咩話？ 嗰個口爆啊嘛！ 口爆係得唔得啊？咁又喂多餘嘅根本上，喂結唔結婚？即係你情我願喺年青嘅時代。系咪？又话唔俾人哋即系婚前性行为嗰啲咁戆居嘢？喂，现代社会已经冇人 buy 噶啦。 香港唔同嘅，香港嘅即系嘅教会咧，有好多即系小嘅教会啦。因为其实佢喺建制上面嘅伦理唔敢出声啦，佢就会喺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嗰个即系叫道德平衡论啦。 唔系，所以你啊边个啊？梁美芬之流啊， 就会对嗰啲同性恋啊嗰啲问题，即系对性嘅议题咧就零舍着紧嘅， 零舍敏感啊。 系， 唔系其实你讲紧呢一样嘢系讲翻以前咧，教会喺九七后过渡期讲紧佢自己本身系定位嘅，咁天主教嗰边咧系继续会处理会讨论呢个社会问题，但系基督教嗰班人咧讲紧佢哋要全力融入建制嗰度扩大自己影响力咧。所以先至选择要喺啲性呢个问题嗰度不断咁纠缠你啊嘛， 细眼嘅道德议题咧就揸得好紧， 因为佢先喺嗰度揾到自己嘅 market。 嗱，其实我据我了解啊，天主教会喺呢个问题上边咧都不断系要开明嘅，因为点解咧？佢发觉咧，佢传统喺欧洲应该好多天主教徒可能八九成嘅地方咧，喂，发觉开始冇乜 market 喎，大佬。 系， 喂，你好简单啫嘛，你去意大利。八九成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好像我小弟咁，但是是少过一成的人是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成套哲学，你成套世界观，或者是这个社会观，就是你的道德的哲学其实勾了嘛。喂，你对我来讲，你突然间跟我讲不准用避孕套，有一节在个讲道的十分钟里面，我挑你啦，戆居！嗱，你同我讲堕胎，你可能掰到我，亦都未必掰到你，系嘛？你话喂唔系，咁我俾人强奸咁点啊？我个女咁，即系假设啫吓，我咪好在你冇有女，我女俾人强奸咁点？或者俾人哋即系俾人抛弃咗咁样，咁我点养啊？一来可能经济问题啦，第二就可能系喂你再要去嫁个另外一个人有困难嘅咁样，唔系咁嗰啲系有争议，系当系研讨会，我系觉得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变成系我哋嘅道德标准，你每个礼拜喺度讲埋呢啲嘅咁唔捻搭白嘅嘢咧，即系同个现世代嘅价值咧，已经系好脱离嘅嘢咧，对唔住啦，咁你系冇 market， 你真系冇 market 嘅，你系搵唔到市场啊。喂，所以点解天主教会其实发觉喺南美啊？或者是非洲那些穷困的地方呢就 OK 了。开始欧洲以前你的发源地的地方呢是全部不得的。是越来越减少了他的教徒的。或者有些人宁愿揀新教，甚至乎回教，甚至乎佛教。或者嗰啲嗰陣時候咩理查基爾遜嗰個乜鬼，我喺美國都見到嗰、那個，嗰、 哦 那個唔知乜鬼。 你講啊 Tom Cruise 嗰個咩科學教 派， 係啦，嗰啲咩科學教派嗰啲乜嘢，喂，寧願信嗰啲好過啦，大佬，你都係即係希望有套信仰係與人為善啫，係咪？即係做人有啲道德底線，好簡單就係、是。咁你基督教會香港就仲奇怪一個地方。嗱，佢哋嘅教徒，如果我冇理解錯咧，佢應該多過天主教徒嘅。香港天主教徒名義上係得廿零三十萬到嘅啫，佢哋好似搞成六七十萬嘅。喂，呢班嗰啲咁 Q 保守嘅，淨係拗同性戀個問題都笑死你啦，大佬！嗱，我唔識佢啲哲學，我亦都冇研究呢個問題。喂，你唔係同性戀咪得咯？你唔中意同性戀咪唔中意同性戀，你關你春事咩？大哥，人哋跟住搞同性戀，係咪又唔係搞到你？喂，搞到你又嗌非禮啦，搞到你又嗌強姦啦。 咁你覺得即係阿容海呢件事情上面，你覺得算唔算叛教咧？ 咁啊，梗係啦。咁你用翻你哋嘅標準啊，大佬，你基督徒嚟噶嘛？我唔知佢咩教會，不過 香港八九成的基督教教会呢都一定有呢一套道德标准。 咪大个问题系在于，即系将呢一套标准发扬光大嘅明光社到而家一句说话都唔讲啊嘛。其实我哋讲咗咁耐，都唔系讲容海恩本身，而系讲紧容海恩侧边嗰班咁啊，哼哈二将明光社啊嗰堆嘢。 同意。 点解到而家系不断咁样攻击社会入边每一个犯小错嘅人，大问题有权力嘅人，当佢犯呢一啲咁嘅错嘅时候，佢哋就完完全全唔出声啦。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跟进落去嘅，我补少少阿龙先。如果那個是泛民 的， 你明光社發不發聲明呢？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社會壞的榜樣的，用你的標準，一個立法會議員，一個大律師，一個有知名的人士，你公開話俾全世界聽你是未婚懷孕，我用你的道德標準就不是我啊，我真的沒所謂啊，大佬。是吗？就算你争完之后你唔结婚我都冇所谓啊。 佢个仔系边个冇人知道，我哋都冇所谓㗎。 即系我想澄清一样嘢呢，即系我哋讲呢样嘢唔系代表我哋就系其实否定，即系叫做系婚前性行为。即系我哋只系即系想讲嗰样嘢呢，就系其实根本上佢哋自己成日佢将嗰个标准定得咁高，系咪攞呢啲基友嘅标准出嚟讲嘅时候，究竟佢哋有冇做得返先。 简单 啊， 八个字总结。律己以宽，律人以严咯。即系你天主教教会都面对呢个问题噶，你咪道歉完一次，道歉一次，跟住就赔钱完一次一次。我成日同阿金浩望神父讲笑啦，我话喂大佬，你包仔原来做神父系搞细路噶，大佬。即系我讲笑咁讲啫，咁佢哈哈咁啊，即系同我扯开咗佢啦，即系树大有枯枝啦，正如即系差即系呢个局长咁讲吓，差佬未必系个个好人啦，所以我上一次冇引用错噶，神父都唔系个个好人嚟噶，吓专搞细路，唔怪得我。跟住我第二句嘅笑话就系、是，唔怪得你走去做神父啦，大佬，原来你系恋童癖噶，大哥你朋友。 如果你系阿袁离昌，你会点样选择？你代入嗰个角色？ 对唔住，我唔会拣佢。唔系佢外形系 OK 嘅。 唔系讲呢 样。哦 ，sorry 啊。 你即系而家咁样嘅结局啊，有咁样嘅定局嘅时候，你会点样选择？你点样抉择啊？其实 你想讲中出即飞，你系咪想讲埋？你咪所以 即系 anyway 啦，即系你讲啦吓，因为我冇引导你咁。 但系以我对袁家嘅表面嘅认识嘅人 吓， 我觉得袁未昌。是会揀个咁嘅女人嘅。 是。 点解呢？我的道理好简单，而家唔系做炒花生，不过 你问到就顺手讲埋呢，就係、是。因为佢哋係需要有一啲有权位嘅人。我 observe 完未明嘅咋。即係佢嗰种出身背景所做嘅嘢。俾我嘅感觉呢就係、是。好紧张呢啲权位咯， 我觉得又未必有 好势利嘅人， 未必有嗰个代表。 唔系，所以你佢阿哥咁理论上嘅性格应该都唔会差太远嘅，理论上两兄弟。 我起码我觉得个 taste level 差好远，即系佢个妹 都差唔多噶啦，算啦。 即系佢阿哥冇理由中间分界咁勾噶。 咁人哋话晒大律师屋企有个钱， 佢系大律师嚟咩？阿袁离昌 系啊， 唔系 啊,、 okay、 啊，我讲紧阿袁海恩啊， 容海恩， 容海恩啊 ，sorry 啊， 容海恩应该 系啊，袁容海恩啊。咁啊，大律师嚟噶嘛，屋企好似有个钱噶嘛，系嘛，即系有啲家底噶嘛，又立法会议员。咁但系小弟就唔会咧，因为点解我见过佢喺立法会辩论啦？我见过佢有一次接受嗰啲即系学生访问喺度咿哈哈个咁啊，嗰个傻样啦。喂，大佬，呢啲就学你话斋，你最中意讲嘅就中出即飞完就冇乜所谓。但系你叫对住佢人世，即系对唔住，即系你话我精英都系咁讲。喂，你同你几廿年啫，几廿年嘅女人，喂，点会咁卵蠢噶？ 唔系，我觉得咁样讲，即系如果阿袁离昌咧，佢系拣一个四十岁嘅女朋友，我觉得好难系因为好似玩靓妹嘅心态咧，话中出即飞嘅，即系好难嘅。 袁离昌系几多岁啊？佢都四十几啊？ 一定过， 差唔多噶啦， 唔系子弟恋先啦，起码。即系你如果你呢一个年纪咧，唔系玩玩下噶咯，其实系。咁所以讲真。即系你话系咪会中出即飞？我觉得呢个可能性会比较少。如果你话玩靓妹，好难讲。更何况其实你而家你嗰个对象系立法会议员啦。如果你中出即飞， 我觉得佢系睇呢样嘢咯。 唔系，如果你中出即飞嘅话，喂，你俾人屌到扑街嘅，其实系。咁但系亦都佢 喂现世代， 喂，除非你强奸嘅啫，你非礼嘅啫。 啊，咁啊系。咁另一方面， 有乜有呢个道德包袱咁样？我而家先听到。 另一方面，你喺 喂啱咪嚟，唔啱咪去噶啦，系嘛？ 因为容海恩佢有冇两难咧？ 我咁讲啫吓。 如果你 做过， 你容海恩有冇即系选择困难？如果你觉得系， 咁袁美昌几叻仔嘅？ 系 系嘛？即係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唔知好似我聽阿 B 講有同咩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有啲關係㗎嘛， 哦係咩？ 係嘛？ 唔出奇。 係咪佢啊？我唔記得咗啦嚇。 嚇咁。 即係佢係有啲權位嘅人嚟㗎，有啲權勢㗎。雖然未可能未必係淨係純粹男女男女之間嘅戀愛㗎，可能係有政治交易成分。我咁講㗎嚇，我估㗎嚇。 不過我覺得就容海恩都好難有其他咩選擇，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去到40歲先至有個 B B。咁你好难话放弃， 好彩 好难话放弃咗佢嘅， 好彩你系中国人嘅， 系 或者你系唔好话叫中国人啦，大家唔中意听啦，东方人，即系无论韩国又好，日本又好，即系汉人都好啦，嘅女士同埋男士咧，嗰个嘅尤其是女士啊，应该咁讲，嗰个保鲜能力系比较强啲。你试下鬼妹啦，即系你试下欧洲人啦，白种人啦。哇！真系40歲真吓死你 咁佢算 唔系啊？ 如果你 文45歲好得喎、 啊，我唔系赞自己，你叫佢同我影张相，佢以为我阿妈啊，大佬。 佢45歲咩？ 唔系，我讲紧即系白种嘅女士啊， 都唔系啊！阿孔小姐拍埋你睇落去都好似阿妈同阿仔啊！ 咁契弟你啫，哇！大佬仲佢唔听大军法嘅， 我讲紧事实。 会有人学是非噶啦， 唔系咯？你真系大镬。 好，休息一阵，啱啱好21分鐘。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